位好，我是 HB， 欢迎收听《人间指南》第八期，如何制霸东京轨道交通。那我今天我请来了一位嘉宾啊，我们的 R 叔。 哎，大家好，我是 R 叔。 R 叔其实是《人间指南》的一个听众啊，反正一些机缘巧合的原因呢 ，R 叔跟我写了一封听众反馈，然后聊到了一个刚好我跟他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就是日本东京的轨道交通系统。R 叔是在日本上学对吧？ 哎，对，在日本相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但是因为一直以来都对日本的轨道交通的发展特别感兴趣，然后同时也在国内也很关注，然后来日本之后就基本上每天都能坐各种各样的电车啊，这种有能有这种体验就感觉很开心。 我之前一阵时间前一段时间就前面两三个月的样子，我去日本旅游了一趟，去东京，然后我也对他们的那个轨道交通系统非常感兴趣。嗯，就能感觉到跟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因为怎么说呢，日本的整个轨道交通它的发展的时间跟国内就不能完全相提并论，对吧？日本在18几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条的这种轨道，当然我们国家也是在很早就建立了中国自己的铁路，或者说是被外国列强强迫建设的铁路。但是呢，从日本开始建设铁路的时候，它的目标就是以运送客人，就以运送通勤客人为主的，所以从这点上面就跟我们国家的有比较大的不同。相当于最简单的一种说法就是日本的国铁，也就相当于我们的铁路总局这样的机构，它的铁路是可以当做像地铁一样的乘坐的，他们固有的这些线路都可以做。然后同时在后期也发展了各种自家一些私铁，我们叫私铁公司，以及像地下铁这样的公司，各自就建立了各自的轨道。所以日本东京或者说整个日本的铁路线路才分布的像这样很密集。 嗯，我感觉就是这种老牌的铁路国家都是这个特色，就是他们的那个短途的通勤铁路跟长途的那个旅行的铁路分的并不是很清楚的。 嗯，对，像这个就相当于是一种其实上如果跟我们国家相比的话，就说是我们国家就多了一道类似于安检定座位，然后没有进行这种公交化的这样的运行。但是好就好在我们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在试点这种公交化的运行，这样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需要对号入座。像我们以前买火车，特别这种远距离的，大家都知道要必须要先确定好时间，确定好车次，然后要选座位，或者说是被随机指定一个座位。而日本就不需要，你那个它是公交化运行的，坐上一辆车就走，坐上一辆车就走，以至于像新干线这样的很远距离的车，它也可以随便坐上一辆车就走。只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地铁的这个收费嘛，它是按点到点的来收费。比如像我从北京到上海但这个距离比较远啊，比如像我们以室内交通为例，比如像我们从某一个站到另一个站，它是按自动计算的，它这个路线它中途不管你坐的是什么车，只要你从这个站到那个站，它会自动算一条你的最短移动路径，通过这个路径来计算你的车费。 哎，所以日本所有铁路都是按照这个方式吗？就是上车上就按区间计价？ 对，实际上是世界上所有的铁路应该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计算来计价的。 嗯， 就是我们国内的地铁也是，它算的是公里， 啊、 它算的是公里数嘛，对吧？ 对对对，其实是站数， 只要 就是站、 哎， 就是你跨多少站，对吧？ 不对，实际上是主要是以公里数为计。 它 比如像你最初走的3公里是一个价钱，然后3到5公里是一个价钱，5到另外几公里又是一个价钱。这个根据各个铁道公司它的这个定价不同来进行区分，然后价位每次就提升，比如像20日元或者更多的这样。在国内比如像就多1块2块啊这样的。只要是站到站，它都会有个站目表的，这个是可以查到的，它就不管你坐的是什么车了。 哎，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个不同，就是因为中国是两套系统嘛，因为分得非常开，你不能说我一张票可以在两种铁道之间换，对吧？你如果坐地铁就是买地铁票，坐长途铁路就是铁路票。 对，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目前一些铁路爱好者比较诟病的一点，就是实际上我们的长途铁路或者说是一些偏短程的一些城际铁路也可以实行这种公交化的运行。 这样的话方便的肯定是我们这些平时的这种铁道的利用者。 其实我觉得就是中国虽然制度上没有支持这一点，但是一些车次比较频繁的路线它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做成这样。因为我个人做沪宁线做的比较多，所以我的感觉是如果你买了就从南京到上海之间的任何一趟车次的票，你如果没赶上这辆，你直接跟检票有人看你的票，他可以让你进就是之后的任何一辆车。 是的，对于日本来说就是他把这个过程给省了，就像我们的地铁一样，你只要刷卡进站 OK 你随便坐就可以了，只要你能够坐到他你想要的站就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比较不同的一点。不过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国内完全是可以推进的，只说是因为某些原因吧哈。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个很非常长的过程，就当然最理想是那样，但是你这里面涉及到两种轨道系统内部的利益纠葛，对吧？就还挺 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利益分割的问题。从系统方面， 对对对， 其实上是完全是有技术可以解决的。 哎，我能感觉到国内的火车站其实做成的是想就是的站就是那个站的设计，站台的设计，其实是想做成日本那种就方便换乘的设计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国内很多新修的高铁站的话，它的站台靠近两侧站台其实是完全开放的，只是人为的给它拦上了一个那个推拉门或者是玻璃门之类的。 这个的话就完全就是考验这个政府啊这些机构的这种规划能力了。只要它能够规划好，然后并且能够跟当地的这些公司能够把这个利益协调好，就这道门完全是可以打开的。 我能感觉他们就在做站台设计的时候做一个长远规划是往那个方向规划的，但是可能就目前来说实际操作这个系统转变还是太难了。 对，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以至于更不要像日本这样可以把各家公司的车拿去另外一家公司去跑这样的行为了。 哎，我觉得我们在聊这些具体的内容之前得介绍一下日本的这个轨道交通系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日本的轨道交通的话大概就按照分成国铁和私铁这样来算会比较好，就是旧有的系统当中。但实际上在国铁私有化改制之后，那所有的铁路公司理论上都是应该是私营的了，只是说是因为像我们说 JR 就是 Japan Railway 这个就是日本铁道公司，它呢相对来说掌控着日本旧有的是在战后或者战前修建的这些铁路，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跨距离的运输公司。然后私铁呢更多就是扎根于基层，然后在各个地方它有自己的一些铁道公司，然后在自己的这块铁路上面自己私有的地上面修铁路，然后成为的这个铁道公司。大概就我们可以按区分的话区分成这两种。然后 所以它不是按照那个铁路的运营目的来分的，对吧？比如说国内的话是短途的地铁或者是长途的火车。 对，它是不区分的。 Okay, 对，它不区分这个。 所以国铁 JR 也是有短途的那种，比如说东京市内之间那种电车的，对吧？ 对，我们现在也不能称它为国铁了，因为国铁是一个旧有的这种相当于公立机构的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就以后就统称它为 JR。 JR, 对。 JR, 对。JR 在改制之后今年刚好是 JR 改制的30周年。然后就30年前 JR 是全国都是一个 JR 系统。而30年之后私有化改制之后，现在 JR 分成了东日本、东海，然后北海道、西日本、四国和九州。还有货物和研究所等等等等的一些机构，各自呢独立运营，然后也可以像东日本的话它也有上市，它也是上市企业。对，然后在这个系统当中呢就有点类似于可以类比成我们国家的就是我们国家的铁路国家铁道，主要面向的是呢就是一种相对长距离一点的运输。它的站间距可能就不像什么地铁可能只有一公里多，它的站可能就有两个公里三公里，至于可以连接掉两个城市，比如像算东京和横滨等等这样这么远的距离。 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对中国来说有差异的原因是我们的城市都是就是被农村包围的孤岛。没有，对，就很近期之前我们都是没有那种城市群的或者是一片城市的。 对。 我觉得比如说沿东京湾那种横滨然后神奈川这些就是一条线上隔个十几公里二十公里就有一个城市这种概念。 放到中国的话，到现在为止也只有就是长江三角这块地方才有这种现象，对吧？ 是的，长三角啊，珠三角啊， 对你， 这部分才有这样 对你， 的可能性。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内陆城市的话，你就天然的没有这种建设这种城际轨道的动力，因为你到下一个城市可能要40-50公里甚至100公里的这么距离，就那就已经达到了那种长途旅行的火车的那个规模了。 对，所以这就是，而日本在上世纪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建设了很多这种卫星城，它的铁路就把这几个卫星城给连接在一起了。平时可能大家都在城市里面去上班啊、上学啊这样的，然后下班了呢，他就利用铁路公司，然后就去到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居住，这在日本是很常见的一种行为。而我们国内的话，大家都是因为本身国内这确实面积跟日本比，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国内，这个你要去在另一个城市去上学、上班，那真的简直就是，就很麻烦。就而且 基本 我 不可 们 能嘛，当都对。 基本就不可能，你不可能每天。当然，就前段时间我也看过新闻，就是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当中，也有人愿意去河北那边住，然后每天坐的城际铁路、坐的高铁去上班。像这样就是一种，就是跟日本是同样的一种趋势，相当于是一种，逆城市化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北京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国内可能最近的可能是珠三角那边， 是的， 就比如说你住在珠海，然后在广州上班，这样还可能有可能，或者住在中 对， 山嘛，近一点住中山，住在东莞，然后去广州、深圳这种上班，那些地方，可能开车也就那么一两小时距离。如果你有方便的铁路的话，也比开车肯定要快的，对吧？ 对， 这是有可能。 所以日本能够成这样的交通的一个规模，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本身它的面积没有跟国内那么大，但是，它修起来的铁路的这个总里程数却是不能少视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因为铁路密度高。因为我之前在德国念书嘛，我在的那片区域也是铁路密度非常高，它基本上每一个村都通了铁路。所以你基本上大家去任何地方的话，第一首选都是坐火车。 是的， 对，不管是 特 去 别 邻 是。 村也好，还是去大城市，还是去省会那种地方，都是坐火车，就非常 是 方 的， 便。 对，特别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日本或者说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它最重要的就是它把这个铁路发展很早，以至 对。 于像新干线这样的，当时是好像我记得是为了迎接当时世博会的开幕，所以才建的这个新干线。新干线是在1970几年好像就已经是建成了，从东京到大阪就只需要目前是需要2个小时40分钟左右。东京到大阪距离大概500-600公里的两个城市，只需要2个小时就可以通勤。这样连接的日本最大的两个城市，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而在中国，我们的高铁发展就已经比较靠后了，所以这个带来的这种经济的这种优势，真的是日本之所以能够在战后能够发展的这么好，我觉得铁道这个东西确实是功不可没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我觉得虽然现在中国的这个高铁在速度上已经赶上了新干线，可能密度上就是同样铁路上那个班次的密度可能也赶上了，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大家乘客乘坐的体验。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坐火车去，我在南京嘛，想要坐火车，去上海，那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要去高铁站，那高铁站太远了。这一件事就可能阻拦了很多这种就是铁路生活，就进入到你生活的每一个每一次通行的那种便利程度。 是的。 因为日本我东京，特别是东京，我感觉车站非常多，你在任何一个室内任何一个区域都会在那个区域中心有一个这种车站，然后你想去全日本任何一个地方，去你那个所在区域的中心车站，你就可以坐上火车，经过一两次换乘，你就到了日本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对，你说的没有错，实际上不如说日本的很多小城市或者很多小的区域都是围绕着车站建成的， 对， 也就 我 是， 看地图有这个感觉。 对，也就是说大家其实都是先选车站，然后再选你选择要去的地方。像我们在日本租房子，我们基本上都说是要住在某个站附近，然后离这个站大概步行几分钟、5分钟、10分钟这样的距离可以到这个站，那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现在交通很方便了。 因为我看那个日本的东京的地图，在东京西边有一条中央线嘛，那中央线是出了东京那个中心城区之后，是一条笔直往西的一条直线，然后在个中央线的上面就 隔十几公里就一个小城镇，隔十几公里就小城镇。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城镇都是在这个中央线上生长出来的，就非常整齐的排在那个中央线上嘛。 可以这么理解，不如说日本的很多私铁公司都是这样起家的。 嗯哼。 像最有名的，在东京最有名的东急公司，东京急行电铁吧，东京横滨急行电铁，我记得这个公司。东急公司的话，它最有名的就是它先修铁路，比方它修了东急东横线，东京到横滨的一条线路。然后这条线路呢，它在这个附近建造了一个城市，它叫做田园城市。对，它有这样的理念。他就说，我先修铁路，然后你们过来住，你们平时上班啊，就通过我的这条铁路来走，然后下班呢，你可以在我的这个修的铁路附近买东西。所以呢，这样人就把他这些人就聚集了很多人群，就生活在他这个铁路周边，这就造成了这个公司它有很稳定的客流，也有很稳定的这种经济来源和一些周边建设的一种能力。 我靠，这 所以 个 这就导致它的私铁越来越发达。 一个公司可以造一个城市，让你们都过来住在他公司的城市里。 哎，这可以这么理解，它像它的理念就是这样，它理念好像就是仿造一个文学作品当中说到的田园城市，然后仿造这样的城市来建造的。目前那个地方已经是东京的一个说相当于是豪华住宅区这样的感觉了。 那反观国内的话，我感觉，我其实挺愿意。国内也把高铁建成像日本的电车系统那么密集的车站的，但是，有个现象，现在是国内的高铁虽然网多了，但是在大城市中间密度太低了。但是大城市中间普遍有个趋势，就是修地铁，就是用地铁来解决市内交通，然后把人运到某一个交通枢纽上，比如高铁站，然后载你去做长途旅行。 我觉得地铁是一个相当相当好的一个办法，但主要是因为地铁是在现有的一些规划上面在进行的规划，很多它的这个东西就已经上面已经建好了建筑，你不可能再把它拆掉，对吧？所以我们在城市内建这个就必须要用地铁这样的手段。 但是地铁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如果用东京铁道的话说，它就是每辆车都是个停的。 也不一定。这种想法就是说是，可能是你们做的比较少。实际上，在东京的地下铁当中，有好几条线路是存在这种快速运行 哦， 的。 没有，我是说国内的地铁，就是说， 啊，你说国内的地 对， 铁 因为 是吧？ 我们没有那种密集的铁道网，把那个车站建到每一个区中间嘛，然后我们室内的话就全是靠地铁，就地铁系统 啊，对 来 对 密 对， 住。 是的。 但中国地铁就是有一个弊端，就是你每站各停，然后你但 哎，可以 是 这么理解。 如果我在城北，然后我要去城南坐长途火车的话，那我就必须跟所有的通勤旅客一样，一站一站一站一站坐过去。 对，这个确实是国内地铁的一个弊端，倒不如说这个，其实上曾经在上海的好像是12号线吧，上海曾经就说进行过这样的这种跨站的这么一种运营，但是后来的话就招致了很多当地居民的不理解，说你凭什么要跨过我这条站呢？对吧？我这里还有那么多人，你凭什么跨过？后来，结果就通过这样投诉啊，等等一些经过之后，那条线路就重新就开回了个停车。这就很可怜，很可惜，我们国内这样的尝试就失败了。也就是说，这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国内没有这种培养好它的这种跨站运行的这种想法。但更重要的还是，铁道公司它的运营能力并没有这么强。 对，你因为跨站的话，你那些被跳过了站，那运力不够的话，大家肯定抱怨的。如果你的个停车够多，让那些站的人都运掉了，也不会有人抱怨说你在个停不停我们站了，对吧？ 对，确实是这样。 日本的地铁是有个停的，是有那个就是非个停的车，对吧？ 对，日本地铁的话，在一些远距离的运送当中是存在的非个停的车的。不过呢，实际上就是大多数你能够做到的地铁都是个停，因为地铁它的站间距实在太短了，大概也就1公里前后一点，所以一般来说就坐个停车会相对来说，对于铁道公司来说会最优惠、最划算。然后对于像快捷车的话，主要是可能它那个车是主要是运行在那种直通线路上。对，直通线路，所谓的直通线路就是它这一条线，比如像我说东京地铁的其中的一条线，走完这条线了，它还要接着走别的公司的线路，这就叫做直通运行。以东京地下铁的副都心线为例，北边 从北到南，它连接着最北边的是东武东上线，然后西武池袋线连到了这条地铁的副都心线。从副都心线往南边走的话，就是东急东横线以及赶未来线。你看，像它是一辆车就很一次就会跑掉大概四五个公司的这样的线路，在这个线路它的运行距离就很长，在这么长距离上面，它就需要一个快捷车来能够把相对比较远的客人运到另外一端。 我想到对应的就是你可以对比上海的二号线， 嗯， 二号线很多人是需要从虹桥火车站下了火车去浦东机场坐飞机的。 对， 现在二号线的局面就是你必须各停在上海市内的每一个站都要停下来接那些就室内通勤的人，导致你从虹桥转地铁去浦东坐飞机非常的痛苦。我每次都有面临这种尴尬局面，因为我在南京嘛，我如果要出国去坐飞机的话，一般是浦东的飞机比较便宜嘛，就面临我的行程就是从家里到南京南站，然后南京南站坐一辆高铁到虹桥下来转地铁到浦东。我面临的问题就是上海市内这一段地铁的交通比我从南京家里出发到上海虹桥站还要久。 是的，确实是这样， 特别尴尬。我就非常希望二号线能够坐那种就快速车，就省掉一些中间那些小站。 实际上理论上是可以实现这样的能力的，但是呢这个跟运行班次的规划有关系。如果它班次实在是规划的太紧，在我们国内这种比较没有之前就没有规划过能够运行这种快速线的路线上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了。 对，因为没地方让车，对吧？那站里面没地方让车。 就是这么一个原因，就是说是它必须要有一条能够给你代币的线路，才能让后面追上来的车能够跨过这个站。那我们国内并没有这样的预先的规划，那就确实没有办法了，只能一站一站站站乐站着过去了。 这个为什么国内就是铁道交通规划有这种弊端？因为这我觉得很直观的想到有这种快速线的需求的，但是为什么他在规划地铁的时候要就是不规划那种快速线的铁道呢？ 这个东西就跟国内的这种理念有关系了。 嗯哼， 我们国内现在都还只能修一条副线，以至于很多铁道都还是单线的，新批的铁路都还有可能是单线的情况下，那就更不要说能够规划这么快捷跨站车这样的行为了。最重要的还是说白了一点啊，就是咱们的经济水平还没达到这么一个高度。当我们的经济水平能够达到，大家确实发现从浦东到虹桥的这个距离的客人能够满足这条铁路运行的盈利的，或者说是能够基本不算太亏钱的这么一个原则的话，那基本上是可以开通了。实际上因为目前我们国家的铁道交通应该说所有都是在亏本的。 嗯哼，我听说 都是政府。 我听说南京地铁是唯一一个不亏本的地铁公司。 目前好像是目前最优秀的是香港地铁，香港地铁是不亏钱的。 嗯， 然后国内的地铁我记得好像大部分都是在亏钱的。 OK。 反正我可以说是99%的路线都是在亏钱的。 我确实因为你对比票价的话，就是大陆地区的地铁实在是太便宜了。 对，我们在回国的时候，基本上坐地铁就是好开心啊，好便宜啊。 是的， 就随便坐。 我在东京，一个礼拜的交通随随便便就是大几百人民币花出去了。 对，我们经常充一次交通卡可以充10000块钱，10000日元进去，这没几天就用完掉了。 嗯。 这是很夸张的，但确实没有办法，因为就是这样，它的定价是根据有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至少你在日本定价，你不要亏了自己，对吧？它之所以能够，铁道公司能够这样不断的有新线，不断的有新的站的这种翻新啊，线路建设，都是因为它在铁道上面盈利了。而我们国内的铁路公司就是能做到不要太亏钱，不要给政府添加太多负担，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在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没有人家这种经济基础。 我觉得原动力也 有办法。 我觉得原动力也是不一样，因为国内的铁道公司都是就是公有企业，对吧？就没有不像如果是个私营企业的话，它肯定首要的目标是要盈利。那我不盈利的话，我宁愿不开，对吧？ 对。不过像北京的像这个京港地铁，它虽然是算是私营企业，算是一种合作项目，但是怎么说呢，因为它的定价是遵循的政府指导价，所以有的时候你也只能说是在管理啊这方面能够提升一点，但是在票价的这种自主权上面是没有太多的选择的余地的。 嗯， 就说白了，就是说如果你想让我们国内公司地铁运营的更好， 那唯独的办法就是价钱。 嗯，对， 像日本这样能够做到起步价就大概10块钱人民币的话，那肯定是能运营的。如果我们国内说的话，可能要5块钱的起步价，它我们国内的这种铁路公司才可能不亏本 啊。这个限制因素非常多啊。首先，我们国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吧？不能跟人家资本主义国家比，要保证大家都坐得起地铁。那其次呢，我们国家这个收入水平也不足，不像日本那么高，那票价低点很正常。但是你想，这些设备、仪器、铁道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成本还是摆在那的。 嗯，对，实际上不如说我们国内因为后发制人嘛，它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设备其实很先进的，特别是车啊、管理系统这种的。但是就是在实际运行当中，并没有日本这边做的这么好，因为日本毕竟是一个传统的资本主义大国，特别在铁道上面已经是很先进了，不如说世界最先进的，我觉得也不为过。 嗯哼。我能感觉我脑子里能想到跟日本能够铁道上有一拼的就德国，但是我切身体会是德国的铁路乘坐体验不如日本好。我们来聊聊这个日本东京市内的这个铁道系统，聊聊怎么坐车这个事儿。 哎，好，既然是人间指南嘛，那我们就指南一下如何在东京第一次乘坐轨道交通。那么我们第一步呢，就是打开你的手机地图，推荐谷歌地图，寻找离你最近的车站，然后导航过去。但是这个当中注意一点，就是和各个车站它有不同的入口。如果你是在东京的城中心，可能你走着走着就发现，哎，这个站怎么有两个名字啊？很正常。 啊，对，它有好几个站是串起来的，就通过地下通道是连在一起的。 对。很多站它是串在一起的，而且就是比如像这个站是几条线的名字，而另外那个站是另外那几条的名字，所以这就可能会让你有点疑惑。但是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有一个办法可以告诉你，就是抬头看日本的所有的轨道交通的一些指引都做得相当好。你只要抬头看到比如像你要乘坐的是富都新线，或者你要乘坐的是 JR 的中央线，那在新宿这个站的时候，你就找到，哎，这个地方是 JR 的检票口，那咱去进去 JR 检票口，然后找到它这个站就可以了。当然这是后面的步骤，我们第一步是要先找到车站。 嗯哼， 这个对于很多在日旅游的中国人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吧，因为大家都看得懂汉字。 其实如果用 Google Map 的话，它会告诉你从哪个口进，对吧？ Google Map 是不告诉你入口的，这个比较蛋疼。 哦， 对，他只会告诉你站在那个位置，至于是哪个出口，你得放大一点，然后你就看到，哦，这里可能有个出口吧。 Okay. 但是因为根据时间不同，它可能会关闭，有些出口它可能会在某栋建筑里面，这样你不一定容易找到。 嗯哼， 所以咱们一般找到一个比较大的口，然后进去。 哎，苹果自带的那个 map， 它告诉你哪个口吗？ 我没用过，应该不会告诉口。 哎，在国内的就会告诉你的口。哎，就国内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它每个地铁口都给你标得很清楚，然后地铁口里面怎么走到那轨道，它都给你标出来了。 哎，这个确实比较好。 对， 日本这边每次我们都不知道去哪个口比较好的时候，只能说是按照地图，哎，这里那里最近，咱去找那个编号去吧。找到了就找到，找不到了算了，先上地上吧。 对对对，因为特别那个像东京市中心的那些地铁站特别特别大的话，你要找到正确的口，还真的不如先上去看你要去的地方，然后朝那方向走。 对，我们都是这样走的。好的，第一步咱们先找到站，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确定一下你要坐的是哪一条线路。 啊，对，这个还挺重要的。 哎，对，像新宿站，我们要坐的线路就新宿站是一站相当大的一个换乘站。比如像我们可以在这里乘坐 JR 公司的山手线、崎京线，然后中央线、中央总武线，或者是别的一些私铁公司的，比如像东京地下铁的这个丸之内线，或者走两步可以走到富都新线，同时它还有一条京王线，还有一条大江户线等等等等等等的很多线路。 好厉害啊，你这个对这个线路如数家珍，倒背如流。 啊，好吧，这里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们经常去，还有小田急。那在这几个站当中，你得确定你坐的是哪条线。那这个东西的话，还是建议拿出谷歌地图来搜索你想去的地方，然后直接点着导航，它会告诉你，哦，在某个时间坐上某个站，需要坐的是某个公，先坐的是某个公司的铁道线路。假如我们以从新宿到这个到哪呢？随便选一个站吧，从新宿到 到品川站吧、 嗯、 行，没有问题。好，我们从新宿到品川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哎，这就知道了。我们从新宿到品川站，我们坐山手线可能是最快的。 嗯哼， 他会告诉你山手线，因为山手线在东京是一个环线。好的，那我们到品川的话，我们就要找到山手线，是 JR 公司的。我们找到 JR 公司的检票口，然后去买票去。 嗯哼， 好，我们第三步就开始买票。买票的话，你可以抬头看你的顶上，他会告诉你到品川站，从新宿到品川站要多少钱。然后我们就买它固定的钱数就行了。这个跟我们在国内不太一样，我们国内买票都是买都是直接就是买 选站的是吧？ 对，选到站，然后他告诉你，哦，这个站要五块钱，这个站要三块钱，那你投票进去行。在日本的话更多是偏向于到这个站要多少钱 啊， 比如像从、 哎、其实国内的地铁我坐过几个地铁，它是支持这种按价钱买的，但是因为大多数人他不知道去哪个站有多少钱，他其实那个你抬头看他上面贴了个表，从你现在这个站到每站多少钱，但很多人就是因为不够直观嘛，就宁愿去在那个屏幕上点一点操作、 嗯、 找到你要的那个站。我觉得如果城市地铁线路简单还好，太复杂像上海那种已经是过于复杂，你需要在屏幕上点个五六次才能找到你的站的话，还不如直接看一下表，然后你排队买票的时候看一下表，到你的时候直接点那个多少元投钱走人、 嗯、是的， 对，这样其实是比较快的， 实际上这种速度更快一点。 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看到，比如像从新宿到品川大概可能我预计是170日元、 嗯、 那你选择买170日元的票那就可以了。好就好在现在呢，因为日本来日本游玩的外国客人特别多，那他也有中文界面，我们如果是中国人过去的话应该买票应该是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啊。我感觉中国人到日本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就买任何东西都没什么障碍。 嗯，实在不行那就用英语跟那个站员交流一下，他就会告诉你啊怎么买怎么买， 嗯， 他告诉你。当然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来日本之前或者来日本之后去他的那个自动售票机上面买一张交通卡 啊。对， 你只要我记得是要塞2000日元进去，然后他就会有一张500日元押金的一张1500的这么一个交通卡，你直接刷卡就行了，这最方便、 啊、那个卡真的是非常方便。 对，那个卡跟我略差一句啊，那个卡跟我们国内的卡不同，就是那个卡因为能够在日本绝大部分的地区使用，就是整个日本基本上都能用。 嗯哼，对对，中国是就分城市对吧，你的比如说在南京就只能在南京市内使用，然后上海就只能在上海用。 对啊，我记得是在2008年的时候、 嗯、 就是全国的各大交通卡都已经做了一个合作、 啊、 然后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地区就都可以用这个交通卡了。 是中国还是 同时在日本、okay. 特别是我们都知道新一代的 iPhone 7它支持添加日本、 嗯、 东日本的这个 Suica 卡、 啊、 对吧，只是说因为可能国内的朋友并没有怎么用过，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实际体验下来还是挺方便的 啊。我觉得真的那个我甚至感觉日本的那个 Suica 那个卡刷卡比国内的地铁卡刷卡要快，就是反应快。 哎，对，这个是真的，这个我也确实这样有感觉。 对，你往了闸机上一放，那门就立马开了，你可以走了。 对，然后我觉得日本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它那个闸机是一个双向闸机。 嗯，啊，对对对， 双向闸机就是你既可以进又可以出。 对， 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然后快速能够让大量的人群快速通过，就是在日本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好，在咱们买了票或者买了卡了之后，就直接就进站就行了。因为我们都说了，这个日本铁道或者世界铁道都是站对站的，所以我们就要先进站，然后再去慢慢的找我们的线路。 嗯哼， 好，下一步进站，刷卡进站。现在就比较麻烦的一点了，我们必须要找我们要去哪里的那条线路。我刚才说过，从新宿到品川的话，我们坐的是山手线外环方向，品川然后品川或者东京，品川东京行吧，应该是大崎品川行、 嗯、 然后我们就要去找山手线的大崎或者品川方向去找去。当然因为有些站它不一定，比方如果你坐的是中线的站，你不知道诶我哪个是大崎啊，什么是什么地方是涩谷啊，什么地方是这个惠比寿啊、 嗯、 我哪知道这些东西啊。 嗯 啊，这个就得需要看到，你找一找你的手机看一下上面写的是哪个方向。然后是在哪一，最简单一个办法就是看它是在哪一个番线发的车， 就是站台是吧？ 对，实际上用我们中文理解就是几号站台。比如像我们在新宿，如果是山手线的话，山手线具体是哪个站台我不是太熟悉。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像山手线是5号站台和6号站台，那么外环线就对应的是6号站台，内环线就对应的是5号站台。这个只是举例子啊。 Uh-huh. 那它就会告诉你，我们要在6号站台坐几分几秒 前往几点几分前往哪个方向的车，那我们只要坐上去就可以到了。 嗯，啊，对，我一个感觉就是你一定要严格按照那个 Google Map 给你的实际信息做， 这是很重要的。像山手线这样的是个停的，就是每趟车都是个停的，那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只要随便坐上一趟他来的车，只要方向没有反，只要方向没有错就没有问题。 嗯， 那我们在日本坐车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一定要会抬头看它的那个叫做日语中叫做电光揭示板，中文的话相当于有点像 LCD 显示屏， 可以这么理解吧。LCD 屏上面它会告诉你我们这个车是前往哪个方向的什么车 啊。对，什么车这个也很重要的。 对，那我们再简单说一下这个电光揭示板或者说我们说的 LCD 屏上面会有些什么样的信息。 嗯， 第一显示的是番线，也就是说是哪条线，比如像一番线二番线，那就对应着一号线或者第一根轨道第二根轨道。 嗯， 或者左侧右侧，你们大家在两侧的车站上都会挂着牌子写的一号或者二号或者五号或者六号这样的。 嗯， 第一个番线，第二个是发车时刻，这很重要，因为日本的发车时刻基本上是对到分的。 嗯， 只要在这个发车时刻基本上只要当天的车没有出现什么运行状况，那肯定是能坐上的。 嗯， 好，这是发车时刻。第三比较重要的是车种，也就是种别。种别的话就分的像个停，我们叫各站停车，或者是快速，或者是特急，或者是急行等等等等的，以至于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爱称，比如像什么 S train 或者什么 F line 之类的，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特征。这些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的那些线路表当中可以找到对应。然后第三就是这个车的行进方向，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因为行进方向直接代表了你车是不是坐反了。 嗯， 如果你车坐反了那就很麻烦了，很有可能这趟车刚好就是去到那个拐角的，哎，结果你拐过去了，要等下趟车可能要等到十分钟以上才能会有下一趟车。 嗯， 对，大概的话就有这么几个信息吧。还有一种是候车，怎么候车教你，那个我们之后再说。 哎，我发现有一个那个坑的地方啊，就是他有时候你下到站台之后，会发现站台上的那个车跟你那个轨道上那个车不一致。他轨道上停了一辆车，开了门在等人上课了，然后站台上呢可能跳到了下一辆车。比如说，假设你看到的信息是六点半整发车的一个车，然后你现在六点二十五分到了站台上，发现有一个车开了门在那等。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直观就觉得这个车可能就是我要坐的那个车，可能六点半就发了，然后往上走。有很小的概率，那个车的那个车门的显示屏上显示的可能是六点二十七分发。 嗯，很有可能。 对，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看他那个车是不是先发还是后发。像有些公司它会显示先发的车和后发的车，要写的次发。 嗯，对。 先发的车就是大概比如说27分发它就会显先发，如果30分发它就会显后发。然后车体上面也会有标志，我们这辆车是什么车，比方我们这辆车是各站停车，各停的哪个哪个方向型，大船型或者什么什么型。然后如果这辆车跟你所要坐的车不对应的话，那就千万不要坐上去。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新手来说学习成本还挺高的，你要看你手机 APP， 看站牌和看车厢上三个东西要对齐之后才能上。 对，这点确实是日本交通当中对于新手来说最困难的一点。然后第三步呢，这点呢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车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站在黄线以内。广告就它的广播会不断有提示，请站在白线或者黄线以内等候车辆。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交通轨道交通它的这个行进的这种速率运转速率很高，完了在运转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他那个车站的入站速度特别快，我大概看到像山手线的入站速度最快可以到70多公里每小时。 哦，那就这种入站速度它是不停的对吧？直接就过去了。 不对，就是说是他准备停车，就是他从站台的一端到另一端，刹车时候的入站的那个速度是70公里，也就是他从70公里每小时减到零。对，所以70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我觉得还挺快的。 我相当 快。而且有些因为有些车站它那个站台限制不能安装这种安全门屏蔽门，所以很有可能如果你靠得太近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挤下去，那完了就会发生人身事故。 哎，为什么日本就这么少装安全门？我经常看到日本的电车有人就是跳轨道。 安全门这个东西的话，主要是跟你的这个安装条件有关系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它的车型不一样，比如像我有些车它是四门车，绝大部分是四门车，有些老车呢它用的是三个门的，有些它就是两个门的。这样的话你这个就不好，不太好安装。你安了那个门之后它不好对应你能够下车。对，这是个问题。当然日本现在也有在想办法，就是有些可以移动式的那种门，就可以防止有人不小心掉下去啊这种的。因为根据日本交通根据日本这种的统计，好像就是喝醉酒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不小心掉下去造成这种死亡事故的也是占很大一部分。 嗯， 可能他不是自己想真的是想跳下去，很可能是无意识之间，或者说是有些人是一念之差不小心就下去掉了，造成事故的，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安装屏蔽门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办法。但不管怎么说，因为即便如此，屏蔽门跟车站跟车体之间的距离还是很近，所以咱们还是要推到白线推到这个黄线以内等待。 嗯， 然后除掉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等车停稳了之后咱们再上车。日本呢像我们国内一样实行的是先下后上的一个原则。他会告在地上会有几条线画着告诉你啊，请在这里等候啊，这就体现到日本人的一些 很规矩的地方， 很规矩的地方。对，咱们就在两边等着，然后先等车人下完之后咱们再上车。有的时候呢车 我坐地铁非常痛恨一点，就是下车的时候有人堵在我前面要上，这个特别是人多的站，像一些大站，上海人民广场或者南京新街口这种大站，你如果要急着上车，站在那个门口正中间，你站在那儿没大家都没法下，因为你后面全是人，因为你有一个人站的话，就马上有第二个人、第三个都站在那儿。然后这边下车的人也是，大家都站在门的正中间，两边都怼住了。这种时候就非常，就难过的想笑，就觉得智商怎么如此之低，大家都卡在那儿。 这事情就非常让人恼火。对，现在日本，如果你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会被别人说。这种人一般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人，可能也会觉得自己很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就你一个人挡在门口，那说实话，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应该都不会觉得很 对我 很舒服啊。 我感觉就是就是很多人就缺乏这根筋，就觉得自己要逞能一时的快，就站在门口我第一个上，但是他没想到你破坏规矩的话，造成是更大的那个时间损失。而且我类似的是，我经常在那个街上看到这样的场面，比如说汽车等一个红绿灯，等着过十字路口，然后十字路口对面那边已经堵上了，就行进缓慢了，然后你现在面临一个选择，你是要越过线进十字路口呢，还是在那边等？大多数司机都是直接越过线进十字路口了，然后你这个时候是绿灯，你就停在那个路口中央，慢慢变红灯，然后横向的那个路变绿灯了，然后横向的司机也给你挤过来。经常像我在我公司的那个楼下那个路口，我经常可以看到就是四条车龙跟那个麻将一样，就是相互嵌套着卡死在那个路口上。这种时候我在楼上看着就真的是就可悲又可笑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这个意识是必须要在我们学车的时候就一定要教育好的。 是的呀。 但是很显然国内大家一般都是图一时之快。 对。 反正图自己爽嘛，对吧？ 对。就爽了一时。 爽了一时，像是害了大家，有可能最终就是害了自己。 嗯， 因为如果你在上下车的时候，你挡在车门中间，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因为日本的很多站台它会是弯的 啊，对， 它的车门跟它这个站台的这之间的距离很大， 对， 很有可能你会掉下去， 对， 这是很危险的那种情况。所以咱们等车的时候，我也呼吁一下大家，就真的是停在两边，在两边慢慢上，因为。我相信这个公司人他是会有人确认，他不会不等你的。 嗯，对， 大家放心，他一定会等到你站在旁边的人，你一定是能够上车的。 对对对， 除非是车门挤得你都进不去了，那个没有办法。 这个不管是哪里，我觉得在中国的地铁也是这样的，会有司机下车来站在那个车前端，一直往车尾看，看到所有人都上去之后，他才会确认关门，然后上车开车走的。 是的。因为这是铁道公司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责任，他们肯定会确认你的安全的，所以大家。不用着急，这个真的不用着急。 对， 咱们上了车之后呢，找个地方坐着吧。这个日本的交通，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平峰期的话，那还好，就是大家都会有座位。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只有站着了。站着的话，一定要拉好他的那些扶手啊、栏杆啊这种的。然后呢， 你有没有觉得东京的那个电车厢比国内地铁要宽？ 我像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怎么说呢，有这个有两个原因。在我们国内有一种叫做车体分， 国内分成 ABC 三种车体、 嗯、 然后国内一般用的是 B 型车体，就是它的宽度大概是多少米我不太有印象、 嗯、 反正就是 A 车是最宽的，好像上海地铁的某一条线路用的都是 A 车、 嗯、 然后其他国内的大部分地铁用的都是 B 车，然后在日本的话总体来说它都是它的那个轨道能够承受的最宽的车体，或者说它已经修建的路线当中的那些桥梁隧道这些能够承受的最宽车底，也就是它这个设计很好。因为在日本的这种国铁就有国铁的轨道中，特别是以 JR 的铁路为代表的铁道，它用的是窄轨， 就是跟中国的轨道那个轨宽是不一样是吧？ 对，它用窄轨的话有个最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车厢不能做得太宽，因为太宽的话这铁道拐弯的时候承受不了，所以实际上它已经是能够是最宽的了。这个呢就跟理念先进有没有关系了。像在我们国内它可能一时只是想解决当下的一些问题，当下的一些交通的一些情况，用的就是比较窄的车体，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车辆的这个车厢数也不够。 哎，我想问问你啊，这个不用标准那个轨距的铁道有什么好处吗？ 其实上没有什么区别。 那为什么要选窄轨呢？ 是这样的，当年日本建铁路的时候是外国人援助他们的。 嗯， 那外国人说，哎，你这日本这么小了，那就用窄轨就行了。 OK， 那个时候的运力并不是，并不还并没有紧张到要扩宽轨道来冲 运力。是这样的，对，当时日本人一心想着要学外国的新技术，那外国人这样都这么说了，好吧，咱们也这么修吧。修着修着，几十年修下来，哎，发现，哎呀，不行啊，这窄轨有点限制住我的这个拐弯的能力，还有限制住我运营了。所以他们之后才修建了新干线。 OK， 所以新干线是标准轨道。 对，新干线用的是标准轨。然后最麻烦的一点就是，当年的日本并没有规定所有的铁路必须得用什么什么宽度，就导致了大家用各种各样的宽度。有些公司用的像叫做马车轨，有些公司用的是标准轨，有些公司用的是这种窄轨。然后因为说到后来要出现到一种叫做直通的一种运行方式之后，因为每个公司的车要进入另外一条线路，如果它的轨道宽度不同，它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即便你技术再先进，也只能修跟你要接续的那条铁路一样的这么一个轨宽。 嗯，所以这种轨那个铁路要扒了重修吗？ 对啊，就是因为事实证明是不可能扒了重修的，所以就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够做到最好。 啊，就是还继续修修补补这种打补丁。 对，就是对修修补补打补丁，只能这样做。 嗯、 OK， 好，我们继续说。那么我们上了车之后呢？抓好扶手，拉好，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请尽量不要在优先席附近，就是在人多的时候，不要在优先席附近玩手机。因为日本轨道交通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是在优先席附近的时候，请你把手机设定成震动模式，并且可能要关机。他考虑的是在优先席，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敬老座、爱心座的上面，可能会有那种安装着心脏起搏器的这种人士在。那如果你使用手机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心脏起搏器的正常工作。 哦，所以我一直以为是你在车上如果就接电话或者是响电话铃声的话会吵到人家，但是我在日本的电车上看到那种要你关手机的提示，我就很不理解，你就做得太绝了。 嗯，对，实际上它的原因是这样的。 哦， 但是呢更重要的原因呢还是希望你不要吵到别人。 嗯， 大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车上只听得见轨道的声音，听不见任何一个人讲话的声音。 嗯哼， 这在日本是很常见的一种行为。 啊，我感觉现在的轨道就是东京的地铁里面日常的时候那个说话声音还是挺正常的。 对， 也不是那么非常吵，但也不是非常安静，大家都是就是比正常说话音量稍微低一点的在说话。 嗯，是的，实际上大家的话你要说话的话还是会可以轻轻的轻声说，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 然后以至于有些人轻声的接电话可能也不会被遭来白眼。 嗯哼，因为我在没去日本之前我一直就从各种渠道听到日本人地铁如何安静这种信息嘛，亲眼一去看觉得其实还好，也是大家可以就是一个中国人正常中国人去了也是可以承受的那种安静程度，不会让你坐在车厢里觉得紧张。 紧张倒不会，但是确实我们也做过那种就是车上很多人结果一点声音都没有的那种情况，也会经常出现。当然呢这个可能在关东，就是在东京的这边城市圈里面可能比较容易出现。我发现关东的人大家都精神比较紧张，在坐车的时候都很注重自己的这种言行，很不愿意跟别人添麻烦的这种心理很严重，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讲话。如果在关西的话，我觉得那声音跟国内地铁也差不太多了。 我觉得而且还有一个限定就是在那个白天的时候，晚上 那个大家喝完酒去做一些又是另外一番风景。 对，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坐到晚上12点多钟的这种中电，就是最终电车，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各种丑态，包括在电车上吐了的啊，也是见过的，然后各种舞蹈的啊，歌唱歌的呀、啊，拿着那个吊，拿着那个栏杆在吊着玩呢、啊，什么都有， 跪在地上的各种各样的丑态都有。 哎，对，哎，反正这就是日本人的一种习惯吧。 嗯、 对，好嘞，啊，咱们继续说啊、 嗯。 好，坐上车之后呢，能够坐就坐，坐不了就站着。如果你有机会体验到日本的这种满员电车的话，也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 哎，我想问一个、哦，优先席是只有那些人才能坐，还是 不？那这么理解字面意思吧，优先就是这些人优先、 嗯， 就是请让给这些优先的人。 Okay、 就是你平时要坐，没有什么问题、 嗯。 但实际上日本人让座的情况，我反正是没怎么见过。 嗯哼， 对，因为可能日本人确实是不太愿意让座，以及可能日本老人也认为，确实让座你就觉得我好像是不是不行了？我觉得我还能站。 嗯。 是吧？但是呢，如果你让座的话，人家也会很高兴的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用，不用，你坐，你坐。 Okay. 啊，如果距离长了，人家也会很十分感谢的。 OK， 所以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 OK， 啊，咱们就发挥我们的优良传统，那让座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嗯， 好的。那下一步呢？我们上了车之后，我们要注意看，如果是比较新的一些车型当中，它会有那种液晶提示屏。那么看液晶提示屏的话，有中，如果你日文看不懂的话，至少能够看懂英文的一些。英文能够看得懂，英文看不懂的话，就看那几个汉字吧。 嗯， 对，如果看得懂的话，你知道哦，我们这辆车行进方向是去哪里，我们的下一站是哪一站，它就会做得很好。因为日本的那个显示交通信息的，就是显示当前列车状态那块屏幕是不会显示其他任何广告的。 嗯， 这点我觉得是比国内做的最好的一点 啊。对， 它不会有过多的这种视觉干扰在你的面前。它整个视觉系统做的会很成套的，比如像如果是 JR 公司的，你做 JR 的所有铁道公司，所有铁路或者整个关东圈的铁路公司，它的设计基本上是一样，你能够在上面看到当前下一站是什么站，然后略靠点下方会看到、我们的行进方向是哪一站，然后在下面会出现一些提示，以及下一站的，比如像你在几号车厢能够尽快的走到出口这样的一些信息。那我们就要看 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日本的那个铁路的那个导视系统是经过专业的人设计的。 对， 中国的像，即便像最先进的上海铁路、上海地铁的话，我感觉它导视系统就都没，就各站都不统一，各条线都不统一。 这个我明显有感觉，至少在关东圈里面，所有的导视系统大家都是经过，肯定是经过同一个这种指导的意见来进行修建的。 嗯、 比如像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黄底黑字这样的导视系统都是日本的铁道公司的导视系统。 嗯、 黄底黑字。然后包括它的整个列车上的 LED 提示屏，它的整个设计在整个关东地区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当然这样的话就是没有那种觉得大家很有意思、很有新花样的感觉，但是至少对于平时日常乘坐或者第一次乘坐的人来说，只要你跟着那个导视屏坐，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对。 对。好，那看到那个之后呢，我们确定我们要坐几个站，或者拿出手机地图拿出谷歌地图来看一看啊，几个站之后可以到达。把站的名称记下来，那在固定站的时候它到达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下车了。对，像这个坐上车之后呢，就没有什么那么多可以讲究了，只说是因为车厢里面它的那个提示屏的话，有时候你要注意，它可能你坐上了一趟特急车、特急车它就会提示你中间几个站是灰的，就是它不停的这几个站，如果你刚好要去这几个站了、或者你要牵扯到换乘了，那这个你就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 嗯哼， 对。既然我们说到了特急这个，那我们就简单说说关于特急运行的一些问题吧。 嗯， 好嘞。特急的话呢，就说是在固有区间之内，它会开一些新的这种快捷跨站车。我们刚才也讲过，快捷跨站车呢，在日本来说，如果只要它开了快车，它肯定会有一趟普通的车来给你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快捷车已经快了的话，它中间略过的站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我们会在一个中间的一个站进行接续，在日本叫做缓急接续，也就是说急行的车跟普通的缓行的车我们有一个互相对应。比如像我们去到从 A 站经 B 站到 C 站，但是我们先坐的车是从 A 站直接就会跨过这个 C 站的，那怎么办呢？它在 B 站停的时候，在 B 站的这个大站右边 或者你的左边会等待着一辆普通的车，你只要在那个站下车之后去换乘到另外那对面那个轨道，请注意一定是对面轨道的。 OK， 只要能够做到这点呢，绝大部分都是直接去对面轨道换乘，然后等待这辆快车发车之后，一分钟之后这辆普通车也会发，那么这样普通车就会带着你去到下一个站，或者去到中间那个快车不停的站。 哦， 这就是日本， 这个是完全是靠它的那个铁路调度能力来实现这一点的。 对，这完全就是靠事先的规划能力。 嗯， 也就是说这个只是同一个铁道公司之间的这种接续。 嗯， 在日本实际上不止这样，在日本的话还有的就是不同铁道公司之间的接续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 比如像中电，就是最终电车，以西武池袋线为例，如果山手线的最后一班列车晚到了，那么西武的这条线路的车也必须要晚开，因为你必须要等待那条车上下来的人能够有一定的时间来这个车站，来进这个站来换，因为这个车就是你的那群通勤的人流，你不能不等他们嘛， 对 吧？ 对对 对 对对， 对他一定会做好这一点的。 对，这个 就是 这一点，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有那些快速线的城市，日本这一点做的比较好，就是因为它能够合理的调节这个发车时间，去接用那个慢车去接这些快车的人。我之前做过，我在巴黎坐过地铁，巴黎地铁也是那种它有快速线的， 嗯， 它也是从城中心停那么两个站，然后连接机场或者是城郊一些，比如说迪士尼公园这种比较人流比较多的地方。但他们那种就完全没有规划，就是快车，就是快车到了这儿，他不管你这些乘客是要往哪条线走，要去哪个站，他快车如果晚了，那些车其他慢车就不会等这个快车乘客，直接就走，所以很可能就出现。快车运了大几百号人到站台上，发现慢车走了，就是那些人全堆在站台上等车。 那同样的，那我们现在就转过来说说这个快速的这种车的运行方式吧。 啊， 刚才我们说过它有缓急接续，对吧？ 嗯。 那缓急接续呢，它能够做到缓急接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有四根轨道，也就是说我们叫做复线。 就是两根，就是每个方向都有两根线，对吧？ 对，那我们如果是我们说两根轨道组成一根线的话，对吧？ 嗯， 两根轨道组成一根线。那么我们国内一般来说，你看我们去是一个方向，来是一个方向，对吧？ 嗯， 那就算我们算是一条复线。 对， 复线。那么复线的话呢，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上行车跟下行车不会有交叉。 对， 那就不需要互相等。 对， 比如像如果说按地铁来说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进东京的我们叫上行线，出东京的我们叫下行线。 嗯， 那两根轨道没有任何交叉，但是呢，如果你要在这样的线路当中运行这种特快的车辆的话呢，那就需要前面那辆车有一个待闭的一个站。 嗯，对， 一般选择在大站待闭，比如像新宿站的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有一辆慢车在那里等着，等可能等一分钟两分钟，然后后面那辆快车追上来了， 嗯， 人走完了 OK， 那这辆快车先走。 嗯， 一两分钟之后呢，就让慢车再跟着走。 嗯， 这就是复线的代币。 这个我觉得可能在中国坐那个长途火车的话会见过， 嗯， 就经常是那个线上的慢速车要停在站里等那个高铁过去，然后他再走。 哎，是的，这点在我们国内火车上面做的相对就好一点。 嗯， 其实就是我们类似于 K 字头啊、T 字头、Z 字头这样的感觉。 嗯， 它就要做代币。然后呢，最方便的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代币。那不用代币怎么走呢？那就是复线。也就是说同一个方向上它有两根相同的轨道。 嗯， 那这样的话呢，我快车走一根，慢车走一根，那就不就互相不影响了吗？ 对 吧？ 对。 像最夸张的，从比如像以 JR 东日本为例， 嗯， 从上野到东京这两个站当中， 嗯， 基本上有平行的大概有三四根，好像我记得有三根轨道。 嗯， 也就是说有三条线路可以直接从这两个站从上野到东京这个站，分别是山手线，还有京滨东北线，还有这个东海道的上野东京线。 嗯， 也就是说如果通过这样的运行的话，可以直接从南边一口气到北边，没有任何你要选择多停站的话你就可以坐山手线，你要选择少停站的话你可以坐别的线路。 嗯， 都很方便。然后像从东京西侧的池袋到新宿到涩谷，新宿和涩谷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两个地方吧。 嗯哼， 新宿到涩谷的话，我们一般大家知道山手线，我们可能会坐山手线过去。那如果因为山手线中间要多停两个站，停这个叫什么是 Yoyogi 和 Harajuku， 也就是元素和 代弹幕， 这两个站。那如果你不做这两个站，不想做这两个站，你可以做湘南新宿线或者做崎京线。那崎京线对于山手线来说就是一条快速线，它可以直接从涩谷到新宿。 嗯， 这样的话中间就不停这两个站。 所以就是这两个，比如说崎京线这个线上就彻底没有那些小站，对吧？ 对，就没有这些站，它就不会停。 OK， 它的车就一口气就直接连这几个大站。 Okay. 速度就很快。 OK， 然后像最有名的一条就是中央总武线、 嗯。 我们为什么叫中央总武线呢？就是因为它在一定期间之内，准确的说好像是从三鹰到我们记错的话，从三鹰到哪个站来着？反正三鹰到某个站之间，他们是并线的。 啊，对。 大概在这个秋叶原之前的那个站，他们之间是并线的。 嗯， 也就是这个区间当中我有两条线可以选择、 嗯、 那么中央线是一条橙色的一条线路，这条线路对于黄色的那条总武线来说就是一条快速线的一条存在、 嗯、 因为从三鹰开始的这几个站当中它都是停的区间都是相同的，但是黄色那条我们叫做中央总武各站停车，这条线路它就是每个站都停，而中央线的它总体来说运行的车都是快速车，他就会直接开到就是直接中间会跨过很多个站， 嗯， 就不停中间的这个小站，可以很快的从东京直接到达这个新宿， 嗯， 对，那这个呢，因为运行图很复杂，这个大家得自己去找一找，这个具体的线路才看得懂， 嗯， 有些如果他标了这个站，他就停；有些他不标这个站不停， 嗯，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像这条我们以中央线为例，他在早上的时候，他尽管。可能总武线它就可能会开到东京去，也很有可能会这样、 嗯、 反正这个东西很复杂，大家必须得对应当时的那辆车开不开这个线路才能去对应、 okay. 别说这个中国人了，我们外国人日本人自己都不一定搞得清楚。 OK， 这个基本上就是要离了手机 APP 就坐不了车的那种、 可以这么说吧、 嗯、 最好呢大家就是下一个我们一般叫做换乘案内， 嗯哼， 换乘案内输入两个目标地点的车站，他就告诉你啊，从这站到那站时间最快或者花的钱最少， 嗯， 就这样。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时间快呢，那肯定就意味着很有可能要多花钱， 嗯，对， 但日本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说那个多花钱这个东西呢，就是特急车，在特急我们知道都特急都很快了，对吧、 嗯、 一般来说一条公司当中最快的车我们叫做特急车，但这种特急车呢很有可能是要多收费的，所以叫做有料特急。 嗯， 所以有料就在日本就是多收费的意思、 嗯、 那么有料特急车呢就会在你原有的这个基础上呢再加收一部分费用，就是这个费用大概可能是便宜的300日元，贵一般500多日元，如果按照区间算，有些区间它很长的话可能要加到上千日元，1000、2000、3000都有可能、 嗯、 像我们说那个叫什么新干线吧，对吧、 嗯， 新干线实际上就是在旧有的这个铁道上面多加了一个特急费，所以我们买新干线的票会买出两张票，一张是基本的这个从比如像从东京到大阪的这个价格，比如8000多， 嗯， 那为什么最终是13000多呢？就因为其中再加上一条特急的券是大概是4000多， 嗯， 所以加在一起就是13000多，总共加在一起。 哦，所以新干线就是一个长途的有料特急，对吧？ 对，可以这么理解。 嗯、 所以。凡是只要是开快车有料特急车它要加一个这种叫做特急券，如果你买了特急券你才能上那趟车，因为平时一般是不查票的吧、 嗯、 但如果是特急车很有可能它就要查票， 嗯， 而且是座位如果是指定的它可能是座位指定席的、 嗯、 然后你就必须要坐到你固定的买好的那个票的那个位置上面，这个呢不单是 JR 家，各大私铁公司，像运行的比较远的一些，比如像东武公司连接的从东京北边大概是浅草这边到日光，是一个日本比较有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到日光这边的线路当中就有很多有料特急车，这个车因为距离远可能要运行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所以就它可以开这种有料的车来让你相当于就是多畅收嘛，可以这么理解。对，然后这种有料特急车呢它一般来说它的服务会更好一点，那我们一般坐的地铁都是长板凳，对吧？ 对， 那个车就可能是那种可以四个人坐一个桌子的、 火车座位， 那火车座位坐的就舒服一点的、 嗯、 或者更高级的，像 JR 东日本西日本都开行了一种特别豪华旅行车就那种他跑他公司自己的线路，然后那种车相当于就是一种旅游项目，以至于那种车基本上上百万日元 一趟的旅行，但那个车十分豪华，反正就有点像移动的宾馆这么可以理解吧，豪华旅馆那种。它里面你还可以在车上洗澡、吃饭、干什么。 但那种车它能开多久啊？ 它像就是一个旅行项目嘛。 但是就是那慢车对吧？ 也不管它是慢还是快，反正它就是一种铁道旅行的这么一种。 比如说你如果是那种新干线的话，你开那么两个小时就到了，我刚上去澡还没洗呢，就已经到了，就不特别亏。 是的，那它这个旅行相当于是个套装吧，比如像三天两晚的这么一个旅行，然后载你去某个地方，然后一路就让你欣赏沿线的一些风景，然后给你提供十分高档的一些餐食啊，然后给你住的也很舒服啊，这样的一种旅行。日本还是很喜欢这种铁道的文化的。 Okay. 这种就不只是有料特级的这个档次了。 OK， 就他在铁道这种收费的这种旅游上面已经玩出很多花样了。 所以那像这种东京室内通勤的有料特急，它那个钱主要买的优惠就是那个更好的那个车厢环境，对吧？ 对，更好的车厢环境，有些可能还带插座，就是你上班的时候还可以充个电什么的。然后距离的话相对会比较远一点，因为不远的话你开有料特急也没什么意义，对吧？ 对，没什么人坐嘛。 室内的话开行的比较少，因为室内毕竟还是以站间距比较短，比如像三五公里这样的距离为主的客流。但是一些连接比较长的它确实会开，如果你在东京站你就会坐到中央线的一些有料特急，它会有各种自己的名称，什么子号啊，比如像如果去伊豆的就叫伊豆舞女号啊，这样的车它有各种车，有各种车的爱称，这种车就是属于有料特急车。那价格的话对于日本来说可能不是太贵，但对于我们这些中等中低收入国家来说可能还是比较贵了。 嗯哼， 一些关于车站的一些文化我们来简单讲一下。 哦，对对，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每一个车站都有一个那个印章，对吧？ 哎，对， 对我去日本的时候有走，最后走那天有一个同事他送我一本那个护照，上面盖、他盖了那个 JR 所有站的印章。 哇，这个如果真能收到这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礼物真的很贵重。 对，我当时就有一点受之有愧的感觉。 是的。他每个站 JR 的每个站他会自己做一个小印章，他有专门的印章本嘛，可以去收集。像在每年青春十八发售的季节就可以做这样的旅行了。青春十八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凡是 JR 公司的低等级的各站停车的车你都可以坐，就是一天之内、 就是一个 pass 对、 对，就是一个 free pass、然后你可以随便坐，就是一天之内可以随便坐、然后它总共有五天的时间，它按天按人算的、一人可以免乘坐一天、然后就可以去各个站然后盖章啊，这种情况，或者从东京到大阪啊，这样做很长途的旅行，因为它平均算下来每次大概是2000多吧。 OK， 就你只要超过这个价格你会坐的就会很就很划算。 OK， 但因为这是慢车所以这个旅行会很艰难、 这个卡是只有在18岁以下才能用吗？ 不，青春十八是每年在固定的几个季节，比如像春天、夏天和放冬假的时候，大概就这么几个季节它会发售。 哦，就基本上针对学生放假的这种情况。 所有人都可以，所有人都可以买。就它的名字叫青春十八，它是唯一一个集合了原本的国铁的这几个公司 JR 的所有公司，因为现在 JR 已经分别管理了，所以没有办法，它通过这个票来连接。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家在车站平时比较注意的话，可能会听到一个音乐。我们呢一般叫做发车音乐，特别是像以 JR 东日本为例，如果你在那些大站你会听到那个在车站下车的时候你听到很多音乐，这个音乐我们叫做发车音乐，或者就是哈西亚 melody、melody 的话、就是旋律嘛、对，就是旋律嘛，对吧？这个旋律只要一响起来就意味着它要关车门了，然后请如果还没有上车的赶紧抢，原则上他是要求你不要响了这个车铃之后你就不要去抢了， 实际上他 因为 很都会抢， 实际上响了这个车铃大家知道，哦，这车要发了，我们得赶紧上车。对，然后这个铃呢每个站很可能他会有些像 JR 东日本他会用一整套系统，每个站他会给每条线路的每个站台来区分，这个比较有意思。比如像我们在同一个车站，我们就可以大概想象一下我们国内的一个地铁站吧。如果我们不是有两个方向嘛，对吧？我们分别称为 A 线和 B 线， A 线的用的是一个音乐， B 线用的是另外一个音乐。当你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就能确定啊，就是比如像站台的管理人员，我听到其中一个音乐啊，我知道 A 线的车现在要发车了。我听到另外一个音乐啊，我知道了 B 线的车要发车了。或者去更多 C 线 D 线，也有可能更多的线。然后呢日本在这个方面指引做的比较好，就是什么，它 的两个方向的线路，它会用不同的男女不同的人声来报站。 哦， 比如像 A 线方向，它会用一个男的声音，然后车门即将关闭，请不要抢行上车、 嗯。 然后我们这趟车是开往哪里哪里哪里的什么什么车。 嗯。 而另外那边站台，他会用女生来报啊，我们这趟车是哪里哪里哪里的，哎，要去哪，会相同的。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客人，如果了解的客人，就可以很快的了解到、 哎对对对， 我这个是去哪个方向。 哎， 这个很有意思。 这种设置也跟他们那个其他很多小设置一样，也是新手入门的成本比较高， 哎、 但是你一旦掌握了之后就非常便利。 哎，然后这个发声音乐呢，不如说是一个，我觉得是很好听的这个旋律，我特别喜欢听这些发声音乐。 嗯、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找，比如像阪急的梅田站的发声音乐、富都新线的发声音乐和 JR 的发声音乐，可以说这种音乐代表了这种日本电车这种日本特有的文化的一种吧。 嗯，也是每个站都不一样的东西吧。 对，它会有各自自己的发行的一些便当啊，也就是有些小纪念品啊，怎么的都会有，或者跟当地的一些居民合作啊，推行他当地居民的一些土特产，这种都会有的。 嗯、咱们节目就到此，如果下次有什么好玩的关于那个铁路的话题，我们再请二叔过来跟我们聊聊。那本期《人间指南》第八期，如何制霸东京铁路、帝国交通，就到此结束了。各位再见。 哎，再见。